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有冇破纪录啊？ 一翻嚟大家看到啊，台面咧有 nuts 啦。有新的酒啦，跟住又有大量的芝士啦，同埋芝士條啦，就係、是、咧，我哋有一位叫做旁觀而不就手的呢個邝永孫啊， 嗯， 就係、是、負責咧嚟提供呢個食物俾阿 Lens 嘅。咁另外就係阿楊師傅，其實我哋準備去接力嘅，好似摔角雙打咁咧，一拍一拍嘅手咧，掟張凳上嚟咧就可以衝上嚟。 呢支係第四支酒今日嘅。 咁啊嗱，因為咁高興咧，就好簡單，我就想破紀錄嘅啫。大家想唔想去到五千？ 喂，嗱，而家咧，嗱，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就因為而家咧有4244人喺度。 係啦，去唔去到五千咧？破一個紀錄咧，橫掂都去到成10:08啦，而家已經係。 喂，不過我咧，首先咧要講講阿土去屙尿依樣嘢先。 关你咩事咧，大佬？ 头先咧，你既然去屙尿咯，咁我咪又去屙咯。咁跟住喺佢隔篱咧， 你冇屙咩？你 喺佢隔篱听到嗰啲水声，跟住咧我就话：喂，你同我差唔多嘅啫。佢 都系发发声嘛， 系都系发发声，好劲喎！你啲水声， 唔好卖广告啦，呢个系咪？咁就成就系主持人。 你条友唔好喺度乱鸠咁。 喂，你真系～ 啊！大家嗱，真 系亂撳， 唔好你唔好再飲啊！你唔好再飲啊！你 咁就點解繼續講落去咧？就是、因為 Interpol 咧呢、這個孟宏偉呢單嘢咧未完， 未完未完。 其實我哋帶出一樣嘢嘅，包括何志平案同孟宏偉事件咧，即係話中共喺國際嘅事務裏邊咧，將會不斷出錯，而呢個不斷出錯係會連累香港嘅。我覺得當689或者777係唔願意去捍衞香港。一國兩制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就是伊索寓言裏面的篇幅、 嗯、 我們是又要是屬於國際、 嗯、 又屬於中國的主權，這個是鄧小平當年構思一國兩制的時候充分利用香港的一個想法、 嗯、都是吹的而已， 不是，但是有個好處，為什麼呢？因為譬如很簡單舉例，美國的香港關係法、 嗯、 有些戰略物資可以進口香港而不可以進口中國大陸的、 嗯、 好了，如果我們是想同大陸睇齊嘅就係而家呢條路線啦。 嗯， 嗱，我唔係話要講咩獨立呢啲嘢，完全冇關嘅，而係話你揮霍香港嘅利益，無論你係藝人好，你即係一個普通藝人好，你應唔應該就馬凱事件出聲咧？係應該嘅。你問我，越多香港人出聲，係越證明香港嘅民間社會仍然未完全赤化。 其實保存 呢個 係 保存香港一制、一國兩制嘅一個方法嚟。 咁我哋幫阿爺。一飽喎、 啊，係啊！我哋一幫緊佢噶，唔係你講啦。 唔 係 我為香港啫，我唔好理佢哋點啦。 我幫緊，我幫緊佢噶。 我喺度諗緊就係，我越為馬凱出聲，我哋保持一國兩制嘛。 馬凱自己親口感謝香港咁多人去支持佢，呢個係最重要。對國際社會，我哋有責任。 我哋仲係一個一國兩制裏邊嘅兩制裏邊嘅。 我哋仍然係堅持， 即係 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 我覺得嗱，我哋係香港人。呢、这、一個屬於我哋嘅身份認同嘅一樣嘢，就係話你唔好逼我講我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嘅時候，我當然係保護香港啦，係咪啊？我保護香港嘅時候，我而家所做嘅所有嘢喺呢一度所做嘅嘢，我所講嘅所有言論都係想保護香港一制嘛。所以我一定係要話馬凱呢件事件當中，如果越多香港人出聲，咪就係 維護香港 利益，維護香港利益咯，就是、維護香港一制咯。 所以個聯署一定要傳出去，越多香港人去參與呢個聯署，越向國際社會，我唔理你《環球時報》講乜，我唔理你張建宗呢條撲街講乜，我就係要用自己每一個香港人。所以我話我哋係普通人，不過我哋普通人係旁觀而不就手，係話俾國際社會聽，我哋係唔認同而家特區政府所做嘅嘢，係唔認同《環球時報》所講嘅嘢嘅。我覺得今後都要行呢條路，係你要有一把香港嘅聲音。 嗯。 香港政府不代表香港， 環球時報更不代表香港。 咁我哋仲可以頂一板。 Yes， 我覺得就仲可以話俾人聽，你如果取消香港關係法嘅話，直接受害嘅係我哋啊嘛。所以我話呢個係咪代表大家可以冇嘢做咧？我 咪咁咪公民黨咪好交 交硬啦，唔使諗噶啦，公民黨。 公民黨走去呢個美國遊說，話俾美國佬聽。你懲罰中國得啦， 唔使噶，就攞 你唔好懲罰中香港 出嚟得，你唔使慢慢爬埋嚟啊！抗命先。 阿徐少華，你搞咩啊？你 我唔知喎， 佢攞杯茶俾我，攞杯 熱水。佢已經睇得出佢可能捋捋你啦，唔知係咪？ 徐少華，繼續咩講？ 唔係啊，我係想講咧，都係講翻個啊， 你都接到咁樣。 唔係啊，我想講下孟宏偉啊， 係 孟宏偉發到音都好啊。 孟宏偉呢單嘢咧，其實就真係咧，同呢個嘅馬海事件咧，係同樣係咁大鑊噶，咁大 肯定啊，我覺得。 依家孟宏偉咧就係、是、我哋上一節所講嘅呢個咁嘅 國際刑警嘅主席， 組織嘅主席，突然之間翻到中國。 人間蒸發， 就被人間蒸發，而家之後找捕啦，而家出咗啦， 係啦，找捕啊， 係找捕嚟嘅。咁我會覺得咧，就話呢一樣嘢咧，就係你首先諗孟宏偉翻中國， 嗯， 就等於昔日蕭建華咧留喺香港覺得自己好安全。佢點解會翻中國啊？ 佢覺得自己安全， 佢真係覺得自己安全啊嘛。 因為佢國際刑警身份， 同意 係啦。咁但係咧嗱，所以呢件事咧，我自己覺得。孟文偉的嗰個受到拘捕呢一樣咧，係同佢中國裡面嘅內部嗰個政治嗰個嘅叫做角力咧， 權力鬥爭， 權力鬥爭好有關係。所以大家認為咧，如果你話我依我自己個判斷咧，就係、是、話大家覺得呢一個嘅習帝咧，係真係已經掌控曬全局咧。我自己覺得唔係，如果佢真係掌控曬全局嘅時候咧，佢唔需要咁急於喺呢個時候，係完全咧，即係覺得我咧，我好 desperate 咁樣要捉呢個孟文偉。依個孟文偉所代表嘅，大家都知道啦，因為今次嘅逮捕咧，其實都已經喺佢嗰個所謂嘅聲明定係乜嘢啦，就已經係披露咗同周永康事件。 周永康事件有關，周永康黨員。 咁同周永康事件有關，即係話咩啊？喂，呢個孟文偉竟然可以喺2016年 可以當選， 仍然當選 國際刑警， 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喎。 即係話公檢法系統係咪完全由習近平控制咧？咁啊， 即係所以我先覺得，而家中國嘅內政咧，唔好講，即係當然美帝咧對佢嗰個嘅即係所謂嘅呢個爭霸戰裡面所做嘅一切嘢，對佢有好有影響啦。而家即係話習。中國的局勢裏面咧，嗰、那個內部嘅鬥爭咧，仍然未 我越嚟越相信美帝嘅目的唔係要懟冧成個中國經濟，係懟冧習近平。 我自己覺得越嚟越似， 我覺得越嚟越似。你睇彭 越嚟越似， 同埋睇阿 Donald Trump 所講嘅嘢，越嚟越似， 越嚟越似。 當中國嘅經濟保唔到白之餘，一路你睇到嘅，連呢個電力供應都唔可以透露啦。中國電力嘅 consumption， 因為呢個牽涉到中國嘅嗰個工業生產力嗰度衰退。 對上一次嗰個披露咧，就講咩咧？廣東我就係記得廣東省嘅數字啫，全國我唔記得啦。廣東省嘅數字係跌咗三成。 三成係啊，即係話當所有嘅其他對於過去嗰五年向中國嘅管治嘅政局不滿嘅人咧，會集結喺呢個經濟衰退呢個問題裏邊向習近平問責，所以佢會攣得更緊。包括香港事務，包括新疆，你見到100万維吾爾族嘅人嘅集中營，係難以想像嘅。Even 你話鄧小平嘅年代都難以想像嘅。 我又係買車路士，不過我係捧孟聯嘅。 即係點啊？你又覺得佢知爆？ 唔係。 但係又擺， 唔係我覺得佢係有爆，有佢計算咗條數，我當佢計啱條數，我當佢計啱啊！今次佢敢喐孟雲偉咩？他是有計的，他有辦法地是 擺平， 不是，即是簡單說就是我寧願放棄一個好像陳鳳戶真做這個世衛的 WHO， 再加這個孟雲偉，我都放棄， 因為我得到利益更大， 沒錯 ，exactly，所以 我很desperate，很desperate，我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我 放棄一切，我都要頂。 所以包括鎖國咯，我自己覺得。 包括香港啊，點止孟宏偉啊？包括放棄 香港 啊， 包括香港。 你問我， 所以香港人甩肥。 所以點解馬海事件會發生啊？ 所以而家咧，我覺得嘅形勢係 佢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可以放棄香港 啦。冇錯，我覺得中共嘅 desperate 嘅情況咧，而家你睇到佢會越行越左，越行越極權，越行越獨裁。依個係佢唯一之路，就係話咧咩咧？ 佢翻唔到。 所以你如果我哋話左係做政治評論咧，唔係在於淨係我點樣諗法，而係你要代入習近平。佢而家嘅處境嘅諗法，而家習近平嘅處境嘅諗法係咩咧？ 好 desperate 咯， 好 desperate 係要保佢個位置， 保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代價。 係啊，所以香港所謂保持香港一國兩制已經唔係喺佢個議題裡面啦，保存唔到就保存唔到啦。 香港行開 啊， 關鍵就在於就係我寧願放棄一個國際刑警可以出紅頭文件嘅人，都要喐佢。 佢連依個都可以放棄咯，你諗下， 呢個都可以喐， 即係 擺落去啊嘛， 壓到呢個國際需要咯。 係啊， 佢內部出內部競爭需要。 你明知法國佬會出聲，成為國際新聞 醜聞啊， 你都唔理。 你昔日咧咁多年咧，由2008年開始咧，你嗰個嘅所謂敢於亮劍， 打入國際組織， 打入國際組織啊嘛，包括陳馮富爭啊嘛。 係啊， 你而家連呢樣嘢你都保唔住啦。 佢唔保啊。 唔保啊！ 我覺得唔 放棄 呢、這個政權保衞戰。你問我，香港係可以犧牲嘅政權保衞戰裏邊、范冰冰呢啲必然為黨犧牲，即係話當佢外匯儲備降到一個地步，佢係絕對會將香港人嘅財政儲備抽走 啊！ 這個亦都唔需要介懷，究竟你係咪批評佢咩一國兩制結束啊？批評佢呢、這個香港冇一國冇呢個高度自治啊？佢唔 care。 所以香港會 你睇《環球時報》嗰篇社論，你已經知道啦。根本就係佢根本係唔 care， 而係你香港人自己戇居。好啦，去到咁嘅地步， 痴心錯配我哋。 好啦，大家就會問應該點做咧？我就係話呢個好關鍵嘅問題，如何看待777政權？如果你繼續同佢握手，喺施政報告出嚟之後，佢實會俾錢呢個教育界將小學嘅教師學位化呢啲咁嘅嘢，小恩小惠佢大把錢佢可以派，但係你個後果係咩咧？你就會令到佢有一個所謂民望去做一啲咧。是損害香港利益的，所以我一路推動就是說泛民要全面跟777反台，就是這個原因。 OK， 你說他剷了台會不會崩曬去建制派那邊呢？這個是他自己的選擇，他一個很聰明的政客，他絕對會計那盤數的，不需要你代他計。其實是即是說我們是要令到更加多香港人看到一國兩制的終結，這個才是最重要最重要今後嗰十年、二十年嘅一個政治議程，唔係民主普選啊！我覺得，而一國兩制嘅終結，更加唔好講嗰啲咩港獨、啊。 喂，差唔多咯， 港獨啊嗰啲咁嘅嘢。 長毛揾我食宵夜喎、 啊，我叫阿長毛上嚟咯、啊。我哋未到5000，大佬，而家4433啦，而家 4433 破曬紀錄㗎啦，今晚。 你玩埋5000我就走啦，好唔好啊？ 好啦，嗱，去到5000先好走啊，嗱。 咁啊，今晚唔食宵夜喎，大佬。 去到5000先走，哎，得啦，你有一句説話就得啦，有你一句説話，去到5000你就得。 我大佬嚟㗎。 去到唔係你講嘅咋？ 繼續捐錢，第一樣，第二樣，星期六出席呢個網聚，3點到5點，快啲報名，就係、是、呢、 這 個與小麗同行。 好。 星期六，嗱呢、這個今次一節咧。是講呢個中美新冷戰啊嘛，好啦， 我都好悲觀喎、 啊。你點悲觀啊？ 我對呢個老共好悲觀咯、 啊。哦，你對 OK， 咁你對老共， 你覺得 悲觀，即係佢呢個，喂，冇可能贏喎、啊，我老共。 輸乜嘢？你覺得佢會？ 成個美國嘅戰略都已經改變。你講到庚子條款。 即系由你老祖母开始讲起噶啦， 我系僆仔读书嘅时候 都 讲起嗰啲， 唔系问候你父母啊，问候你祖母噶啦，其实 唔系呢个彭斯讲嘅嘢，我哋唔系僆仔读书嘅时候，我哋都唔知嘅。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即系你唔讲，我哋都唔醒起啊。 因为 呢条嘢啊， 跟住因为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之后 有呢、這个本土派 中国向呢个八国赔款 系。 當時的滿清唯獨是美國將那些賠款用 來 作為獎學金 算夠數。 第二大清留美幼童 坦白 讲，盛赞我错。 坦白讲，大清留美幼童计划、容宏啊呢啲，全部都系大清留美幼童，包括周秀臣，香港嘅周秀臣， 包括胡适， 都系大清留美幼童，系美国嘅奖学金资助佢哋去耶鲁大学读书，然后培养咗中国第一代现代化嘅知识分子，然后跟住。到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嘅原則，叫所有嘅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國家放棄佢哋喺香港、喺中國嘅利益。呢個係威爾遜嘅主張，喺巴黎和會裏邊嘅主張，係得到大量嘅中國當時五四運動之前嘅知識分子支持。然後一路可能到中日戰爭之前，你可以話美國因為鎖國唔願意去介入亞洲戰場，但係。當美國向日本宣戰之後，是美國不單止派出美援，甚至派出自願的空軍，當時陳立德的飛虎隊來中國協助空運，當時中國已經退守到重慶，是空運物資越過這個駝峰，將物資運去這個重慶，是美國人。然後跟著包括共產黨為什麼起家，當年這個美軍派出這個軍事訪問團去延安，謝偉斯，然後仲有嗰啲咩左膠 Edgar Snow 啊、斯諾，就寫啲西行萬記 Rest Up Over China， 話俾美國人聽，共產黨係民族主義者，係救中國嘅未來。成個朝野改變。 唔係，簡單講一句，你個美國人叫咩話 ？Edgar Snow 就係共產黨請佢食飯咧，就係、是、完全係 食嗰啲窩窩頭啊，嗰啲咁嘅嘢啊嘛，憶苦思甜啊嘛。 喺嗰啲 搖動啊。 在個洞穴裏 邊，山西延安嗰啲搖動， 食啲好差嘅嘢。但係咧，佢請你食飯咧，國民黨咧就係去 Hong Kong Club， 因為佢係紐約時報嘅左膠。好啦，話俾你聽。 所以我睇完佢呢段嘢之後，我唔想做左膠嘅。 好多年前我訪問啊， 但係你終於都係做咗左膠。 我訪問麥理浩， 你訪問麥理浩咁勁。 麥理浩當時已經係喺蘇格蘭 Irish 退休咗好多年。臨終之前，麥理浩話佢係點解會嚟香港？你知唔知？佢係睇咗 Edgar Snow 嘅《Red Star Over China》， 咁戇居。 喺當時佢喺牛津嘅 Balliol College 讀緊 History，然後申請佢成為公務員，主名要派駐遠東，先係派駐武漢，亦都住過西藏，然後最後尾嚟咗香港，佢就係左膠啦。我話俾你聽，麥理浩係英國左膠，係受斯諾影響嘅左膠。你諗下。美國人是怎樣幫共產黨？毛澤東為何會這麼多？希拉里都是無派的，你知不知道？ Hillary 在耶魯的時候是無派學生的， 你看他的眼睛才知道， 這個在選舉裡 面，很多圈 的，這個選舉裡面被人拿過出來嚼，沒有美國佬promo你老毛，在西方可以有這樣的影響力，沒有 Edgar Snow 這些左膠，沒有這個史萊沒特這些 Edgar Snow 當年也是令到這個Turnman 咧係 杜魯門， 唔幫呢個蔣介石嘅重要原因。 停咗嘛， 4603，你啊就嚟放 就嚟 甩工啦，就嚟啦， 就嚟甩爛啊你！ 唔係阿毛喺 爭400， 阿毛喺隔離等緊我食宵夜。 喂，嗱你叫埋阿毛上嚟，你 可能啊有其中有十個係長毛嚟嘅， 俾多啲。 其中有十個係長毛 lock in 嘅，可能 係。好啦，我想講歷史咧就咩？ 點啊？ 我覺得而家最新形勢咧，我自己覺得呢個美國咧，即係呢個唔係咩新論調。當然我而家所講唔係咩新論調。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呢個中共咧仍然想咧喺11月呢個 中期選舉， 中期選舉之後呢一個咁嘅特朗普咧嗰個選情咧係即係唔好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有啲咩變化咧？有兩，我覺得不可能發生係兩個原因。一，我認為特朗普今次選舉會大勝，即係呢個 我唔同意。 共和黨嗱 ，OK， 一陣再講， 冇關係，呢個冇關係。 第二，依個中共自己你睇翻你過去呢十年所做嘅嘢，唔好十年啦，十年啦，2008而家2018啦，你十年所做嘅嘢 契弟嘛。 不是啊，你而家嗰種嘅所謂想同美國爭霸咧，呢一樣嘢嘅個係已經係好強烈， 好膠啊嘛， 好強烈。咁呢一個咧，連呢個奧巴馬嘅時代已經係睇得到啊。奧巴馬已經係開始做嘢噶啦，你唔好以為今次咧係呢個特朗普做嘢，奧巴馬已經開始做嘢噶啦。不過佢做嘅方式個方法係同 Donald Trump 不同，同阿侵侵不同，所以我會話今次呢個所謂美國與中共之間嘅新冷戰咧，係唔會停止落嚟嘅，唔會因為呢個十一月嗰個嘅中期選舉咧係會停止落嚟。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啊，美國共和黨政策嘅改變遠早於 Donald Trump 當選。 係啊， 美國鷹派抬頭已經係講緊 Donald Trump 當選之前一年。 之前啊， 係咪？我成日都話美國有一個中國曾慶紅嘅老友叫做 David Sunberg 沈大偉。他對中國的政策改變已經是遠早於 Donald Trump 之前，就說中國已經不可靠。當時共和黨裏面的大好友來的，共產黨的大好友叫做中國友人。這個改變我當時已經預見到，這個是一個政策性的改變。 Donald Trump 是執行者，而這個執行者是什麼呢？就是要打殘中共，打殘中共挑戰美國在世界裏面的領導地位。這個是國策，沒得好講的。 Donald Trump 下台，新上台的總統一樣會執行這個國策。 所以要打呢，而家係打習近平。 而家好簡單，覺得南海、台灣海峽隨時會發生軍事衝突。你問我，呢、這個係最機會相當高。 咁大話 ？Yes， 杜特爾特菲律賓總統嚟香港醫 cancer， 佢會落台㗎啦。其實菲律賓一上嚟一定係親美政權，杜特爾特係親華。好啦，只要菲律賓懟個戰艦入去呢個南海，咩永濟礁乜春春都好啦。一打的話，他不用自己出手的。其實中國永遠都是因為外戰失敗而內部政權瓦解，不會因為內部的，因為中國人沒有一個叫做追求的目標去進行革命，即是說共產黨之爆一定是外部原因先的。外部原因就是去到一個地步，美國都要焗你跟他打。你想想美國佬反恐戰一決定喐阿富汗，喐這個薩達姆，即係伊拉克，係冇停過到而家都。佢個戰爭機器一開動係唔會停嘅，係停唔到嘅。其實根本係 冇嘅，冇一定。 而中共蠢在就因為你《環球時報》好，乜春春都好，但等於薩達姆一樣啊，聲稱自己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美國佬根本知道你冇，最終證明侯賽恩係冇啦。 喂，差唔多啦， 咪照喐咯，未到啊六四六五九就而家。 喂，你係咁講五尊啊？喂！ 你仲要去到呢、這個，仲爭呢個三四一。 嗱，你睇下阿長毛九點半開節目，都完咗啦。 係喎，同佢都係星期二喎。 佢都係星期二㗎，我同佢打對台㗎。 唔緊要啦，長毛少人聽嘛，嗱我哋多人聽嘛。如果長毛想多人聽，就上嚟。 長毛約我食宵夜， 上嚟做嘉賓啦，梗係係嘛？ 再想問我，你到未？ 佢上嚟，跟住上嚟。 佢去边度啊？呢个金利来啊？ 咩金利来啊？ 啊系，佢大角嘴喎，佢系。 系啊， 我都叫你覆咗阿长毛，我话今晚唔同佢宵夜噶。 你同佢讲，到十分钟。 我哋 coming soon， 我哋 coming soon， coming soon。你同佢 coming soon 啦。 我叫佢先去啊。 系。 所以我就话你，如果中美贸易战系一场生冷战嘅话，呢个唔系贸易战嚟嘅。香港好多嗰啲所谓嘅财经分析员。其實根本上對政治是一無所知，他以為還是一個叫做貿易戰，其實個關稅是多少是不重要，中國絕對有能力 absorb 這個關稅，是不是要通過人民幣貶值、absorb 這個關稅，亦都通過印銀紙去應付這個金融的衝擊，是不是他印了八萬億，再印多兩萬億有什麼問題，就對他樓市對他股市頂住他製造的財富效應，這個就是零八年到現在中共的方法。而家問題，如果當共產黨要喐你習近平倒台，你估係乜嘢？ 你講邊個話？ 會美國佬要喐習近平，要共產黨嘅領導倒台。 我想咁講， 你估佢用咩手法？ 我點解覺得佢今次係要喐習近平咧？ 你估佢用咩手法？ 因為你睇嗱，佢問啊，用咩手法啊？我覺得咧，而家形勢越嚟越似咧，佢美國佬係睇得出，你只有喐到習近平咧，先至 有一個變局。 係啦，先有變局。因為你看到過去一直嚟講，我哋都有錯誤嘅分析啦，就係話以為啊習近平有咩可能政變啦，而家 捉緊盤好大嘅棋啊嘛，恩新講成日講噶啦。 嗱，而家你睇到美，我自己覺得美國佬睇得清楚。 李柱明都信喎， 係咩？ 你前老細都信喎， 捉緊好大盤嘅棋， 係啊， 佬你而家仲信？ 書記都信喎，你唔知啊 ？OK， 嗱，唔講唔講呢個問題先，你唔好講，你飲多咗，好啦，嗱，我自己覺得。 我爆好得都大鑊出嚟， 爆一檔機密出嚟。 美國佬咧，而家我自己覺得佢睇得清楚啦，深深睇得清楚啦。 佢所謂講，我而家同習近平已可能唔係朋友啦。 嗱呢句從來 唔係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啊！你唔好睇輕啊！而家佢美國佬真係睇清楚，你如果要對付中國嗰種嘅咩中華夢復興，中國夢復興咧，最主要嘅你就要懟低習近平，懟冧習近平。 佢當佢埃爾多安同埋普京咁打嘅。 而家係我嗱，因為我分析， 我希望你兩下咁啊。 因為我分析， 你又唔好淨係買曼聯就呢個捧曼聯就， 因為可能錯嚇。因為中國政治嘅分析咧， 始終 係會錯嘅。 買落車路士，但係捧曼聯。 我成日講啊，就係中國政治嘅分析咧，係隨時會錯嘅。 啱啊。 錯嘅原因咧係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唔係一定係因為你錯，而係自由發展，唔係按你所講嘅嘢起初可能係嘅。第二個可能性就梗係 嗱，我覺得唔需要話中南海有邊個人話俾我聽，呢啲全部呃 Q 嚟嘅。我有條線喺大陸啊，捉緊盤好大嘅棋啊，呢啲你聽到就好走啦，係呃 Q 嚟。 因真講加成報， 只有一樣嘢，你睇中美關係，1972年體制點樣形成？因為當時尼克遜訪華係聯美聯中制蘇，頭號敵人係蘇聯華沙集團、東德、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存在啲咁嘅國家，包括喺北韓，包括喺安哥拉，同佢全面對抗嘅呢啲咁樣嘅所謂共產陣營。好啦，聯美制、聯中制蘇呢個係確立咗中國同美國喺1972年之後嘅合作關係。嗱，當時文革未完嘅，你記住。但係美國佬務實到一個地步，你繼續搞你嘅文革，只要我個頭號敵人，我拉攏咗你，可以制裁，可以對付呢、這個。布里茲尼夫，當時叫布里茲尼夫，係啦，咁嘅話咧，我哋就係朋友。好啦，1979年，鄧小平訪美，講到明我哋係老友，我會走資本主義路線。美國佬話 O K， 大家一齊行條路， 信你一次， 信你一次。好啦，1979年之後到1989年，十年之後，中共鎮壓89民運，美國佬有冇因為咁樣而同中共反台？係冇， 冇， 係冇嘅。點解？因為佢仍然相信。鄧小平一日喺度，佢仍然會堅持中共係走市場經濟呢條路，所以有南巡1991年，亦都有所謂陰點定呢個江澤民朱镕基體制、江朱體制去繼承南巡嘅路線，呢個係得到美國嘅認可。中美之間所達成嘅共識係令到香港得到中美嘅支持，呢個一國兩制就係香港關係法嘅來源。你要記住，香港關係法係源於。美國對鄧小平的信任，係嘛？好啦，而家習近平是完全否定1972年的體制，完全否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而家是國進民退，要增加央企所佔的份額，要民企將個股份讓俾央企，要民企裏邊設立黨委，叫做混合經濟體制。然後跟住喺宗教系統裏邊要加強黨嘅領導，石安教會都要裝 camera， 美國 有個黨去領導。美國佬，你問我哋睇得到？ 睇得好清楚。 美國佬睇唔到咩？呢個係一個 fundamental， 我成日都講係中美關係一個最根本性嘅改變。佢已經覺得我哋唔係同路人。 我得個 point 嘅啫，美國佬 已經唔係同路人啦。 我覺得美國佬而家睇得好。 佢就係要結束你噶啦，其實當你薩達冇咁打噶啦。好啦，你仲啱啦。 我唯一對佢嘅唔信任就係講錢嘅啫， 唔係都唔係 唔係 傻 係嘛？ 唔係，絕對唔係， 絕對唔 係。美國佬咧就係癲狗作風，我話俾你聽啦。你唔好搞我，你搞到我某個地步，咁我就搞到你死為止。 美國佬永遠都要做 number one。嗱 呢 個 我 同你同意， 呢個我同意啊。 明白我同意啊。 我大佬 嗱，第一 你唔好挑戰我地位。 我諗我同你嘅分別係咩咧？就係對 Donald Trump 嘅分析。Donald Trump 我嘅分析係咩咧？我嘅分析。他是一個超級愛國者， 我覺得是傻的， 不是傻， 他是超級愛國者， 我覺得是傻的。 十幾二十年前，他 已經你就來走了，現在還差200人， 不是啊，今天真的破紀錄了，長 毛屌緊我 了，不是你打他了，今天破紀錄了，其實已經破了， 4746 一定是破紀錄 了，4746是 的，搞你了，徐少華， 沒有，你繼續我唔係講埋呢點先， 講埋呢 點 先， 講埋點先。嗱，咧我同你嘅分別喺邊一度咧？我自己覺得， 係 我對 Donald Trump， 我而家 trace 翻佢20年嘅言論， 冇變過。你要知道， 傻 喎、 啊，呢個 冇，唔係唔係， 傻都可以變嘅喎，冇變嘅喎。 嗱，依個我覺得 我外國者一樣可以搞。 我同西良過去有一個嘅，我覺得 develop 到一個共通點。你睇一個人， 係 你唔睇佢而家講乜，你唔係睇佢而家講乜， 睇佢做乜。 你睇佢做乜之餘，你 trace 翻佢有 history 噶嘛 ？Donald Trump 冇變過，佢嘅佢你要 trace 翻， 佢言論冇乜點 變嘛？ 冇乜點變嘅言論。 希望你做 冇變過，唔係。佢一個超級愛國者，依個所謂愛國係咩咧？ 我覺得呢條友交嘅。 佢所講佢係美國要獨大嘛，我唔係 agree with 佢喎，我同你都係左交喎。但 係 問題，我唔係 agree with 佢喎，但係我哋只係講緊佢要所謂美國 great again 啊，諸如此類，二十年都係咁樣樣。 唔係嗱，我覺得最重要咩咧？美國佬好簡單嘅， 嗯， 中共八九年鎮咁樣鎮壓民運，跟住再支持他入 WTO， 跟住支持他搞奧運會。你想想美國佬 走咗好多步， 相信你嗰陣時咧，佢係會義無反顧去撐你。 啱， 但係亦都係去到一個地步。侯賽恩係當年美國栽培出嚟打伊朗嘅，但係當佢知道侯賽恩係腹灼，佢知道根本冇大殺傷力武器，係冇嘅其實。 但係咁乜佢？ 呢個係 Fredrick 出嚟嘅證據嚟嘅。是要發動成攞個道德高地去打殘佢，係消滅佢。即係話而家你要判斷好簡單嘅啫。美國佬對中共嘅判斷係咪已經去到當年打伊拉克嗰種嘅程度？嗰種就係武力攻佔啦。 嗯， 如果係用貿易戰去終結呢個習近平嘅政權嘅話咧，即係話呢場貿易戰會一路 spread 開去，唔係淨係二萬億嘅問題。不是幾多少商品的問題，包括在國際組織裏面全面去封殺呢個中共，包括係拆反中共的情報人員，包括亦都係喺軍事衝突裏面支持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呢啲國家，在南海主權有爭議的國家裏面去佔領中共聲稱有主權的島。 唔係我得一個 point 啫 ，Donald Trump 唔係你想象中可以去啲左膠咁咯。 唔係，你睇彭斯，你就 我哋一個口號，一句綱領。我是貫徹始終， 就嚟走啦！你可以4740啊，而家 係啱， 仲有1601， 係啦，1601啫， 唔係2602， 佢係唔會做呢啲嘢。 有人會唔會因為咁樣走？ 呢個係生意佬嚟噶嘛？生意佬就係 呢個就習近平。 嗱，你又太 one dimension 啦。 中共原本嘅諗法啦， 即係我買車。 你係中曬你同阿習近平嘅睇法。 中共當初喺美國大選裏邊 咁撚大鑊， 發動喬令去支持阿 Donald Trump。點解？因為佢以為希拉里民主黨就係講原則 ，Donald Trump 就做生意，所以就中共有人用錢搞掂佢老婆，搞掂佢個仔，搞掂佢新抱就搞掂。 係 呢個你諗到嘅，中共一定咁諗嘅。但是原來法國最終你見到就算 even 普京都好 ，Donald Trump 有冇找普京呢單咧？係冇嘅。你要記住美國嘅政治體制唔到你一個人話找普京張單就要找嘅。你明唔明啊？有國會、有眾議院、有參議院、有多數黨。 YouTube search 翻 Donald Trump。 唔係，我先答佢個問題先。我希望你中啦。 唔係， 中緊啊！ 我希望我中。4747 啦， 你上去 話呢個 magic number YouTube 咧，你 search 翻 Donald Trump 過去嘅所有嘅即係十， 好好笑喎啲嘢， 冇變過條友，唔係 consistency 係好重要啊，阿土 啱啊 ，consistency 係好重要噶。如果佢係一個嗱喺政治立場嗰方面， 希望你中啦， 唔好希望你 search 下就知啊。我意思，如果一個人。在二十年裡面 ，Donald Trump 唔係講商業世界啊，喺政治裡面，你睇到佢嗰個嘅主張有冇變化？我話俾你聽，冇變化噶。 唔係，我得個 point 嚟啫。如果佢係一個美國主流社會嘅人，都係咁嘅觀點，冇問題。你一個顛倒嘅觀點咧，我唔信。 好啦，我話俾你聽，到你驅逐《金融時報》呢啲記者，下一波。一定係會驅逐，再有記者被驅逐喺香港。你諗下，你係左交，你係紐約時報，你係華盛頓郵報呢啲左交，華爾街日報呢啲左交記者 ，Agnes Snow 啲後人啊，你會點諗啊？ 我唔使走咯。 你會唔會相信又到啦？4777 到啦，咩唔使走啊？ 777啊，喂，大佬真係大鑊。 4777喎。 4777呢個影低佢啊！ 即係話你慢慢你都會覺得，我唔理你，你對 Donald Trump 點睇？究竟對中共執行嚴厲嘅政策， 係 去對付習近平，係咪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嘅啫？ 喂，呢個數都係 record 噶啦 ，record 啊，影低佢啦呢個。 咪影低佢啦，未必上得，未必上得到噶啦。 有今生冇來世啊！ 影住啦， 一句到尾。 嗱，所以我就話， 我都係買車路士大捧孟連。 即係話你中期選舉，美國佬意圖走去登廣告，走去影響嗰啲農業州份都好啦。我當美國共和黨喺中期選舉得到挫折也好，即係話對中共嘅強硬政策係不會因此而改變。 我依個我 呢個係美國嘅國家利益嘅問題， 好明顯。 希望你兩個 唔係，我係好明顯。 咁你好啦，香港人點樣？ 希望你兩個中啦。 你不要理美國內政，香港人怎樣自處？即是說我們曾經 我收到 幻想我們是國際城市， 我們美即是美國的 message 不是你兩個想這樣咯。 嗯，哦，那你又哇你又爆料了，原來你是真的美國特務來的。 美國領事館是公務員， 不是 他們不同意 Donald Trump 的政策。 不是美國領事館那麼簡單，一般民眾都不是很同意這個特朗普的做法， 即係同中共開拖。 咁你要講啊，唔係你要講下佢， 包括同中共開拖。 你嘅朋友不作準，因為點解咧？你要睇翻 statistics。 因為我係左交。 唔係，係啦，冇錯，你啲朋友都係左交嘛。 你同 exactly， 你同加拿大人傾，佢都唔贊成。 佢最近啊， 因為我係知識分子嘛。 咪咯，你咪講出個問題嗱，過你。 所以我希望你中咯。 最新嗰個民調。Donald Trump 在上 任 之後，不止啊，他上任之後，他現在跟奧巴馬的比對，他是超越奧巴馬 在任的民意支持度， 超越 10%。 大佬，這些是數據來的，這些是 Gallup。 你說數據，不要說你的朋友， 是啊，這些是數據來的， 超越他是超越奧巴馬。 Donald Trump 在上任兩年幾同期， 黃鳩 同期他是超越了十 年，就是得四七八四了，已 經不是啊，土爆，我跟你說的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民調來的。 我跟你說的民調是他多了三十多， 不是這個 一定不止， 賭條鑽 一定 不用賭到這麼大， 不用賭那麼大，你的鑽一定沒有緊， 還掂你都沒有用， 你的條鑽一定沒有緊 30%。 不要說這些， 一定不止。嗱，你唔好赌 咩先， 你赌一餐算啦。 佢嘅民调啊， 一刷 或者你赌 输到冇，唔系无论啦。 喂，你赌一支拉菲得啦， 拉菲都得， 拉菲2005啊， 拉菲两支， 你赌一支拉菲得啦。 啊，唔系大陆嗰啲啊， 唔止 中期选举输紧， 你觉得共和党会大败？ 大败， 大败， 系啊， 唔系 你前老细就话佢同我食饭啊嘛， 马田， 唔系马田啊，黎智英啊。他說他很行， Donald Trump 沒行， 不是我回答他一句， Donald Trump 你好像黎智英那樣，永遠不知道你怎樣出牌。 這麼大的機會，不好意 思，你會爭我手， 你不要Lafitte 2005 Lafitte 幾個， 不好意思，2005 Lafitte 是不是，你是不是說 你說中期選舉大敗，共和黨會大敗， 大敗 啊！冇縮手，冇縮手， 大家做證啦！ 啊，嗱，你咪2005 立 fit， 係咪先？ 係 好 成皮嘢噶啦， 成皮嘢 啦啊！ 共和黨大敗， 好 記住啦！ 共和黨大敗， 十月十號嘛，今日 十月八號 夜晚黑11:19啊，11:19有4788人見證 做證。 就是、共和黨大敗， 蒲均衡嗱，唔好話你飲大，到時唔好認數啊嗱。你話中期選舉共和黨大敗，大敗嘅意思係咩？ 但係 大敗 去參眾兩院嘅控制權， 你 define 清楚啦。 參議院一定輸， 參議院控制權上喪失， 係啦。唔係 ，sorry， 眾議院一定死， 眾議院共民主黨會佔多， 因為你參議院係冇乜。 好啦，嗱 ，define 清楚先，眾議院共和黨。 Senate 就 Congress 一定少過25%。 Congress 一定輸。 Congress 大敗，你嘅意思係 ？Congress 唔係大敗， 大敗意思 係咩？清楚先。 屌，兩個月之前都話已經呢個 Donald Trump 嘅支持度得30多。 好得。 所有嘅支 持，我嘅數字唔係咁咯。 嗱，你講， 唔緊要啊！嗱， 希望你中， 你除咗立 fit 之外，倒埋條章都得嘅，其實。 冇冇，我唔想要佢條章，我想要立 fit 啫。 我同阿徐少華 或者立 fit 呢條章，依家冇重要性噶啦。大家五廿幾歲人， 咁又 唔係咯？我要你條章做咩？ 咁又唔好咁悲觀，仲有用嘅，仲有用嘅。嗱，所以嗱，大家見證啦。 Sandy 説，誒 ，sorry，Sandy 説 ，Congress。 Sandy 掹緊， 哇咩叫掹緊啊？列翻清楚啲好唔好啊？ 因為點解 Congress 係好多嘅議席係可以補選啊嘛？ 係 啊， Sandy 係冇乜議席補選啊嘛。 總之就 總之你 列 翻清楚啦。 眾議院嘅控制權 大敗喎，你講嘅大敗喎，咪多數大敗喎。 我同肥佬你已經賭一餐㗎啦。 好得，你同我賭多個嗱， 我哋金主，花生台金主肥佬你 OK 得 賭一餐啊！ 我知拿 fit 嚟有咩所謂啫 ？Mark Simon 係咩人嚟㗎？ 南非。 Mark Simon 佢靚啊！ 南非人嚟㗎。 害鳩你啊 ！Mark Simon 係肥佬呢條僆，亦都係共和黨咩香港支部嘅主席嘛。佢認為共和黨冇問題嘛。 你從呢件事咧清楚知道邊個害你得緊要。2005年納菲，你而家嘅 definition 咧就係話 八二納菲有用嘅啫。 八二啊，咁大 八二唔好啊！喂，我唔賭八二喎，大佬我講 我同你賭八二。 嗱嗱嗱，呢樣嘢咧又～又開始咩？一直講二零。 唔緊要嗱，好多人喺網上邊批評阿土伯嘅，就不如你哋同佢賭啦。 嚟啊！嚟啊！ 嗱，我講零五啫 嚇。Midterm 八二我未輸過。 Midterm election， 你輸梗。 中期選舉，共和黨 輸梗， 共和黨將會大敗。 大敗， 失去咗對呢個眾議院嘅控制。 你將一個希望寄託喺一個傻、戇居加白痴嘅人身上， 我認為。 兩個月就會出現，唔係十一月就會出現。 我認為我得到嘅資訊，我唔係因為有認為，我係得到最近我睇新聞資訊。 不過你信陶君行冇用嘅，因為點解我從來都係捧孟聯買車路士嘅。 我睇資料嘅啫。Donald Trump 你睇咩資料啊？ 嘅民望係高過呢個嘅阿奧巴馬喺同期。 我唔知睇咩資料啦，我唔該。 有好多人同你賭喎，我見到。 係嗎？ 阿 Charles 啊，個個話同你賭喎，大鑊啊呢次。 嗱八二，嗱講真，八二我唔同你賭啦，我唔想你破產。 我唔會 嘅。我唔想你破產，係啦，咁所以咧我就唔會同你賭啦。 賭 啊 ！Congress，Congress， 四算啦，破紀錄啦喂。 四七四五啦，好啦，收工啦。 喂，呢個咩啊？邊個同我賭 ？mark 低佢啊，大佬！ 我 mark 低㗎啦，有阿 Raymond Cam 啦，跟住阿 Charles 啦，跟住就但係鬧你啫喎，啲人唔落注喎。 屌你鬧我有春用咩？ 哎，飲埋佢，飲埋佢。 啊！ 哎，今日 你要落注先得㗎。 落注你係咪受先？ 嗱，我覺得好多人咧對 Donald Trump 係有個情意結嘅，係因為反共。 我同意 係啦，所以咧變咗佢覺得阿 Trump 咧就係做緊咧啲正義嘅嘢。 你唔好信一個 我 冇道德嘅人啦。 呢個我就不得不批評你左膠啦。 係 點解咧？對付共產黨呢啲契弟，一定要揾啲冇道德嘅人嘅。 揾個癲佬。 如果你揾民主黨，即係話呢個 何俊仁、 奧巴馬、李柱銘對共產黨係死梗 嘅。陶君衡都死 因為你自己人哋打泰拳，拳腳爭失出盡，你就綁住個手同佢打，因為共產黨係冇底線噶嘛。 是 他在國際政治裏面，你看這個 Interpol 已經看到了，他是沒有底線，他什麼都做得出的，為了內鬥可以什麼都做得出的。好了，你這樣的人，這個我經常都問的，你要對付一個這樣的魔頭，你是不是需不需要入魔道呢？ 嗯， 如果你維持名門正派這個 喂2005年 這個華山派， 你賭不賭 華山派大弟子這樣的作風，你怎麼對付這個岳不群和左冷禪呢？ 我要找馮檢基答呢個黃毓民， 哦，恭喜你，恭喜你！唉，嗱，你終於今晚證明你冇飲醉，你臨尾講出一個咁有智慧嘅答案， 係冇醉冇醉， 證明大家阿土飲得酒多，其實 我醉，係我醉， 係冇飲醉嘅， 你冇醉。 點機答黃毓民 就可以 打低女共， 錯 咩啊？ 其實老共一早揾到佢哋。 找到馮檢基答黃毓民做人， 那你又何來找到這些跟他有得 平起平坐，足以同佢鬥智鬥力嘅人呢？咁樣嗱，所以我話好簡單嘅啫。呢啲你唔需要上心嘅。Donald Trump 係一個咩人唔重要嘅，佢做乜嘢先重要？你明唔明啊？佢出發點係因為轉移佢搞女人啦，係出發點因為轉移佢個老婆同佢嘅關係唔好啊等等咧。我哋唔需要理解嘅其實，但係佢做嘅嘢對香港人嚟講，我哋諗係咪符合我哋香港嘅利益？ 即係佢真做咪咁 嗱，佢假做好真做好，其實呢個唔重要。 曾俊華當年我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 呢、這個係 撐佢嘅。 劉西良嘅分析 係 我嘅分析咧。 你分析咩啊？ 同佢有啲唔同。 有啲咩唔同啊？ 你覺得係真做？ 我覺得係真做。 係要？ 我覺得係真 列根上身。 我覺得係真做。Ronald, 要做列根。 Ronald Reagan。Ronald Reagan。 喂，有乜嘢再吸引過打冧中共喺歷？有乜嘢再吸引過？對於唔係。 對於 Donald Trump 嚟， 對於一條契弟嚟講， 對於一個契弟嚟講， 有乜嘢打冧中共？ 歷史留名。喂，佢而家有依個機會啊，大佬，你俾我，我唔係契弟都好。 韋小寶， 你都好契弟噶 喎。唔係韋小寶噶嘛？ 嗱，老實咁講， 由契弟慢慢變成英雄啊。 你就算而家佢起初唔係咁諗啊， 係啊，慢慢 去到呢個位置，喂，我歷史留名喎。 我希望你中啦。 唔係啊，嗱。呢、這個咧，你對嗱呢樣嘢就顯示出，其實咧土敗好嘅，因為點解咧？顯示出我奸過佢，我奸過你， 係咩？ 唔係，依家顯示出我真係奸過你，我自己係套入 Donald Trump 嗰個而家現實處境去諗，佢冇輸面啊，佢冇一個輸面，就係、是、我打冧呢個習近平嘅時候咧，我係可以喺歷史喺 Evil Empire。美國已經是中共嘅一個 evil empire， 呢個從來冇出現過。你睇下彭斯， 所以我係俾你蠱惑。 唔係呢個 point 我同意。 係啊， 冇 evil empire。佢彭斯個 speech 咧有庚子條款，我喺呢度數起咧。 係啊，嗰個係 evil empire 嚟嘅，係。 即係我哋選舉嘅叫負面宣傳咧，係全部中。 你睇埋， 我全部同意。 仲有你睇埋 Donald Trump 身邊嘅人個點講嘢，佢身邊嘅人講嘢，其實嘢你睇得出。呢場戰役係唔會停㗎。 但我覺得美國佬咧，最後係同你講咩咧？錢。 No。 薩達姆會唔會同你講錢咧？美 國佬，我希望你兩個講中啦。喂，差唔多啦。 四契弟， 我真係要同阿長毛食宵夜啦。 嗱，好簡單， 佢屌柒我㗎啦。再 唔好講粗口。最終我話俾你聽， 係 軍事衝突開播嘅。你問我，美國佬好簡單嘅。經濟戰爭是不會殺死人的，是軍事衝突才會殺死人的，即是說南海、台海、東海他的打手包括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究竟會不會在整個中國的周邊地區製造軍事衝突呢？很多人說我們有生之年不想再見到戰爭，這個不能避免，我告訴大家聽，真的。當你要用打倒呢個 evil empire 嘅話咧，係要用一啲製造一啲小規模可控性嘅一啲軍事衝突。呢、這個就係下一步。 你而家你睇到美國佬係根本想打仗。 你睇上次喺南海， 你睇到佢根本想打仗。 我唔信， 你唔信啊嘛？又再賭一鋪。 好， 即係2005納菲，你都揾到。 好，兩年之內。 1982納菲， 我唔賭。 跳， 我唔知咩價。 最貴嘅1982嘅納菲。 2005啊。 嗱，好咗簡單，我就 嗱，我如果1982，你我一倒，你又退 嘅。冇啦，你玩到咁大，即係一定 乜都倒， 一定會走數嘅呢啲。 我同徐少華乜都倒。 玩細啲，就同你賭一支21年嘅足殼。 哇！乜都冇所謂。 兩年之內，中美必有一戰。 喂，而家變咗你同我賭啊！ 唔使講得多。 咩戰先？ 地區性、區域性嘅軍事衝突。 No。 兩年之內 幾多錢啊？ 唔係啊， 21年足殼 贏你， 幾皮嘢噶？ 就 set 三皮啦， 就咁話 好 嗱，大家有目共睹啊！4584人 好， 10月9日 係 11:29:44。 喂，咁好啦， 兩年之內中美必取 消話你做咩？ 我顯得好鬼 賭啫你， 唔係我顯得咁樣好窩囊， 唔好 就八二拿飛， 唔好咁粗暴啦，賭啫啲嘢係睇延禧攻略先 有。就八二拿飛 好啊， 閉納費好貴喎。 唔係啊，閉納費係我講緊嗰個，唔係我同佢個嗰個唔同喎。 我進咗。 我同佢講係兩年熱戰啊嘛， 係 我同你賭係今次、那個、 冷戰變熱戰啊，兩年之後 嗰個好咩啦？嗰、那個叫做咧好近啦，十一月就見真章啦。 中期選舉啊嘛，佢 中期選舉， 屌輸梗你 係咪啊？ 共和 小心啊你 係咪拜爾納菲啊 ？Senate 啊、，sorry，Congress 係咪拜爾納菲？ 係 好嚟 好 好啦，今集嘅多謝大家可以撐咁耐，繼續捐錢。第一、第二，記住報名。今個禮拜六三點至五點嘅呢個與小麗同行，仲有如果你對中美貿易戰係好有興趣嘅話咧，十月二十八號就同阿迷米合作，就會喺呢個人民超市嗰度有講座，就係有阿吳明德啦，即係阿明音嘅細佬啦，亦都有呢個港大嘅金融學院嘅教授啊徐永健啦等等，徐家健咁咧就去上一次有嚟嘅人都知道噶啦，其實咁啊老蕭就食過翻尋味，二十八號。就會喺呢個座位有限，真係而家差唔多已經滿座咁滯嘅啦，已經係。如果有嘅話，就嗱嗱臨即刻去報名啦。仲有就係講緊呢個星期六三點至五點與小麗同行，就希望大家可以咧嚟出席。咁啊，小麗會喺度同大家講下點解九龍西選舉咧係有個咁關鍵性嘅一個重要性嘅選戰咁樣。係啦， 完啦。 我想加句，點會俾你 DQ？ 啊！未到，我覺得唔會嘅。 你冇炸罪啊！ 唔好再賭啦，再賭嘅。 你冇炸罪啊！ 你敢唔敢？ 今日賭咗啲嘢，你記唔記得先？ 你記唔記得少啦？ 你唔好炸罪啊！ 你記住，今日你 commit 咗嘅就同我嘅盤就係兩年之內，我話中美必有 中兩年啦， 軍事衝突 輸緊啦， 軍事衝突。我賭住 中期選舉， 賭住就係 十一月， 共和黨輸到撲街， 喺度開。在度開 兩個， 直情要在倫敦大酒樓擺酒見證添啊！直情啊，係咪嗱？ 小麗 DQ 咁賭啊？ 嗱，你賭兩個人嘅，你記住。嗱，你同我賭一樣嘢，你同細倫賭係另一樣嘢。 最後一句， 你唔好炸 嘴。 香港嘅政治， 我明白佢嘅意思嘅。其實佢買佢頭先講咗噶啦，佢支持曼聯，不過買車路士，所以話 佢想佢支持嘅。 佢同你對賭嘅話，其實佢知道共佢想共和黨大勝。 OK。 佢同我賭亦都想中美係有軍事衝突嘅，我哋明白嘅呢 啲。明白。 你一定輸。 我都想。 你依一集咧輸突。 我都想。 好啊， 徐少華，我哋機機佢。 好，機機佢。 拜拜。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嘅、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